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，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恍惚，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，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。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，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荒芜，我要深埋心头上冰刺却有忠孝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，我吹呀吹不尽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大乱会不迷失我尽头的掌握。吹呀吹呀我只脚不害怕，我吹呀吹呀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。 新年快乐。